大家好，哇！我哋而家咧开始做时事专辑，本身咧就阿 Tony 哥咧就同我夹咧，就每日日咧学下最新消息，啊又学下呢个清心直说啊，吴志森，咁啊啲声音专栏，咁啊谂住咧呃下 view 啦，咁啊预咗 Tony 哥，但系 Tony 哥寻日出事务繁忙，因为咧星期二得到咧录音唔系最大时间，啊咁啊。仲讲緊 Nan 线就惨啦，十大武器都死，因为呢已经明日黄花。喺寻日开始呢，呢件事已经即刻被人遗忘。点解呢？因为呢有周浩健蓝蓝事件同梁振英蓝蓝事件出现咗。咁啦，呃下 view， 呃下广告费，咁希望呢就十分八分钟讲下，咁希望就喺大即抢下眼球啦，咁。咁样讲呢，事完就係、是。本身咧就查 UGL 事件，咁立法会咧就成立咗个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咁啊调查呢件事，咁咧就俾人踢爆咗。原来咧实际上咧就系周浩鼎，即系我哋嘅民建联嘅立法局议员啊，就喺呢个调查委员会里边，咁咧就提出咗好多问题。咁原来佢所提出嘅问题同埋佢成所有嘅规限咧，佢咧就成日讲话活在阳光。底下咩都摆晒出嚟啊，提出啲问题啊，同埋个框架，就等人哋根据嗰个框架呢嚟做。咁卒之原来俾人踢爆咗，秘书处踢爆咗呢，就係梁振英啊，就修改过，就原来所有嘅嘢呢，就梁振英睇过修改过，然后呢就俾周浩鼎交上呢个调查委员会。咁一个疑犯同一个警察合作，哇！促进社会大和谐。而家呢件事发酵紧，但系发酵冇用，因为咧呢件事好多好大影响啊。因为做到而家，习近平7月1号嚟啦，系嘛？梁振英本身香港地嘅社运已经奄奄一息啦，俾自决派搞到，咁而家重新再嚟。会唔会令到7月1号呢，即係呢啊出嚟游行嘅人呢升温多返好多人呢？我觉得唔会。人个心死咗，即係好似女人咁，个男人日日出去滚，佢日都话原谅你，有一日个女人突然间瞓醒咗，我同你离婚。跟住你离开咗之后呢，个心死咗，你做乜嘢同佢对我哋冇关系。而家香港嘅社运已经去到呢个层面㗎啦。所以系唔会翻生，暂时啦。直到有新恋情啦，或者因为689已经系要悼念佢噶啦，做个零月。虽然佢咧就想延续好多嘅影响力，咁啊留翻大匪悍天下讲啦。咁我嘅睇法啦，咁嗰啲讲啦，而家就主要讲呢个蓝蓝事件。咁而家咧发酵得好大，咁咧就周浩鼎啊出嚟咧就诸多解释狡辩啦，狡辩咗。其实最主要咧狡辩。其实唔需要嘅，你明唔明啊？当梁振英今时今日面对龙虾，面对呢个所谓蒋丽云啊，你见到蒋丽云啦，同会议同佢开会嘅时候，或者咧赞扬佢嘅时候咧，就对眼闪闪有神，倾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佢返到屋企呢就对住一隻龙虾。唉，咩心机都冇啦。喺呢个时候周浩鼎就出现啦。你睇下周浩鼎呢几年每一次梁振英出咗问题嘅时候，佢公开咁支持梁振英，亦都曾经为梁振英喺城市论坛里面留下男儿嘅眼泪。所以我唔怀疑周浩鼎同埋呢个梁振英有一个比较暧昧嘅关系。所以喺呢件事里面，梁振英一出嚟讲，周浩鼎全面配合。点解呢？因为呢周浩鼎几十虽然三即係几十岁啦都算啦，都系年轻一辈，蓝蓝之情啊，情窦初开啊，当一个有经验嘅老手喺佢面前掩养嘅时候，佢嘅倾慕之情已经完全出晒嚟。只要梁振英俾少少嘅手段，搵只手指尾勾一勾你啫，周浩鼎就已经上咗嚟啦。 在这段咁扑朔迷离的关系，是不是除了这个神雕侠侣之外，春光乍泄梁朝伟和这个张国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年纪看这些。两个人的行为，他们所讲的，周浩鼎在这件事爆了镬的时候，好像难为了家嫂，跟着他跟我讲，我没有经验，当然啦。你情窦初开，你梗系冇经验啦。我咧好多嘢我唔识，咁咪需要有梁振英呢啲老手去教你咯。含吹奶住都要学噶嘛，系咪啊？好啦，当呢一个人踢爆咗嘅时候，周浩鼎好委屈嘅时候，出到嚟就民建联第一时间同佢切割咗，因为好重要噶，真系同佢切。割咗，系咪啊？如果我哋咧啲烂仔俗语咧就话，屌切柒煲汤派街坊，呢啲仆街唔死冇用。但系呢个时候，梁振英就出嚟讲啦，系咪啊？我指导佢啊，我惊佢咧调查得我唔清楚啊，而家咧就俾个范围佢，等佢调查更清楚，唔好有手尾根。大佬梗係想冇手尾根啦，大佬你而家喺香港呢个社会，圣公会抗保罗应该第一时间扑出嚟谴责佢，所有嘅耶稣第一时间要出嚟谴责佢，係咪呀？又抱琵琶半遮面，所以梁振英我其实都可怜你，人哋话即係萧生讲啦，同性恋係本身係天生嘅个基因，但系你做咗几十年人，系咪啊？我亦都知道点解龙虾咁难顶，因为你本身就系可能或者系真系男男之外啊！而家卒之喺临落台嘅时候做出一个出轨嘅表现，所以咧唔使惊，民建联只要梁振英同埋呢个周浩鼎公开承认咗佢哋嘅恋情，我话俾你听，即刻将舆论嘅焦点全面改变，习近平可以风风光光落嚟，一啲都唔会有人出嚟反对，因为个焦点模糊咗。其实我估都系嘅，可能习大大落嚟嘅时候咧，梁振英同周浩鼎就惊咧啲人咧衰衰地啊，你知啦，而家不停咁出嚟监控，啱唔啱啊？系咪啊？啊！又试下杜特尔特，又试下马来西亚，最近有巴基斯坦嘅猛人嚟到，跟住咧一级防护出晒防暴队，几百个差封，几百个差佬公安出晒嚟，全部封路。但系百物都一疏，竟然有一只鹰认住呢一只鹰，吓、啊、肯定系本土派，冇理由大陆千里迢迢飞落嚟嘅，所以呢只鹰肯定系本土派。象征我哋本土立国嘅意志，可能系黄杨达、黄台仰同埋黄毓民指使嘅，就喺佢过嚟嘅时候，喺天空度俯冲，就直头冲落去，就将一个我哋香港特区威武嘅警察头袭击个头顶，划出血痕。本土派呢次突击成功，我哋应该俾啲掌声佢嘅。是不是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为了将这个保安的大漏洞掩盖，所以梁振英和周浩鼎就将他们隐藏了多年的心理秘密完全地表达在表晒所有的人前，希望转移视线，保持我们香港政府和我们警察的一点尊严，是不是？但是何君尧、梁美芬，你哋失望啦！辱警罪，而家本土派啊，刀疤咁打埋嚟啊！你哋可以做得乜嘢？冇，系咪？有疑犯，有相片，有镜头，你哋而家都捉唔到个凶手啊！呢个肯定唔系疑犯啦，拍晒片啦，系咪？所以本土派呢次扬名立万，我恭喜你哋，卒之成功争取咗件事。从来冇嘅呢件事真係成功争取，而且係冇后果嘅。所以梁振英同埋周浩鼎 呢个男男之外，我真系为咗同志，为咗呢个彩色世界、彩虹世界啊，向全世界所有嘅人啊立咗个好榜样啊，令到我哋咧啊，黄耀明、何韵诗，唔系万必，佢哋都应该听日一齐出嚟支持佢两个，因为佢为咗佢哋嘅习大大啊，而公开佢哋出柜嘅表情、出柜嘅真相，系咪啊？所以喺呢个时候，我哋都要为佢哋嘅爱情嘅伟大、咁可歌可泣嘅爱情，我哋都感动落泪，同声一哭，拜拜。